宇宙历796年8月22日，自由行星同盟为了进军帝国境内，开始了长征之旅。皇上下令帝国军元帅罗格兰伯爵莱因哈特全力迎击敌军。 我打算趁着这个机会彻底摧毁同盟军，因此这一次不只要迎击来自伊谢伦走廊的敌军，而且还要把同盟军引到我们帝国境内来。 这么说，敌国补给线还没有到达尽头之前，先不要发动攻击。 一点都没错，等敌军补给线到达极限，立刻将它一举歼灭。 您是说光诱敌而不动兵？ 没错，你有什么异议？ 没有，只不过这么一来会花掉不少时间。 我们几个倒是无所谓，不晓得那些名门贵族会怎么想。 要让那些人闭嘴，也得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行啊。对了，有个办法可以让敌军弹尽粮绝。好了，奥贝泰，你来跟他们说明一下。 是。各位指挥官都知道，同盟军一向自称为解放军和护民军，换句话说，他们有这个义务要保障占领区民众的生活。 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民众榨干敌军的物资还有粮食？ 不会吧。 没错，我们打算把靠近伊谢伦的各个星球连同驻军和粮食物资一起撤走。 我相信民间应该会掀起一阵欢迎同盟军进攻的热潮，不过这么一来，他们的幻想马上就破灭了。 这么说，这个负责指挥撤退的人责任非常的重大。 我已经派了凯斯勒到当地去了。 凯斯勒指挥官，总部有紧急命令。 什么？ 这是总部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 指挥官，立刻要总部说明真正的用意是什么。 不，这项紧急命令是罗格兰元帅发布的，他绝对不会故意让老百姓受苦。我们一定要信任罗格兰元帅，只要努力达成任务，这样就够了。 是。 马上显示目前我军部队管辖的区域，立刻分派任务，快去。 是。 摩根，你到叶纳去，丹克负责尼里西，哈芬你到桑代克去。至于克莱格尔那边，我来负责好了。 老爷，打扰你一下。 哦，有什么事吗，蒙塔克？ 是，刚刚星球驻军总部来了通知。 哦，终于来了。蒙塔克，你的看法如何？谁都看得出民众的意思，都认为应该开门纳敌才对。不过，这么一来，我克莱格尔家的颜面何在？不，我再活也没多久了，不过只要一想到我儿子雅文把菲亚跟卡尔留给我，我就…… 哦，老爷啊，来访的客人好像是我方的军队 啊，难道是援军吗？ 援军，是援军来了。 援军呢？援军来了， 会不会是帝国军呢？ 怎么还是这样啊？ 难道变成战场了吗？ 卡尔，今天的客人是国家的公使，你要守规矩才行啊。 我知道，妈妈。 居然会有这种事？叛军马上就要攻进来了，我军不但不支援我们，反而要全面征收我们所有的物资，这算什么？难道要这个星球上所有的人民全部都饿死吗？ 不，这次入侵的叛军，他们打的是解放人民的旗号，只要人民提出要求，他们一定会提供粮食还有物资，以取得人民的信任。 说不定他们会， 不过这一点谁也不敢保证。难道你就这么扔下我们，自顾自地回去吗？ 我希望这一点你一定要谅解。全面撤退这个方向已经做出决定了，爵爷，就算你不同意的话，我们也非得这么做不可。 哦，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，爸爸？ 没什么。你先带卡尔回房去。 乌里大哥， 你认识他？ 嗯， 克莱格尔爵爷，明天早上之前你一定要答复我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 卡尔， 妈妈， 你不要突然跑得不见人影，这样爷爷会担心的，知道吗？ 这个小男孩就是你儿子。 嗯，我儿子卡尔，他是克莱格尔家的继承人。卡尔，你先去找爷爷，妈跟这位叔叔说句话，马上就进去了。 好，我先进去了。 我丈夫过世到现在才两年，这孩子一直忘不了他爸爸。我丈夫他以前也是军人，我总觉得他跟你好像，所以我 有时间的话一起散散步可以吗？ 嗯。 已经好多年没像这样跟你一起散步了。你是菲亚吧？ 来啊，要是你撞得到我，那我就嫁给你。 没问题，你可别忘了自己说过的话哦。等我啊。菲亚，以后我没有办法再陪你玩了。 啊？ 我马上就要上战场了。 什么时候？ 马上就要走，真是很对不起，本来想早点让你知道的。 你还会回来吗？ 不知道。 我不要，我不要你走。你不是答应过我，你不是答应过要我当你的新娘吗？ 你先听我说，菲亚，我这一次会上战场，也是为了让你能过幸福的生活。 你骗人，没有你我绝对不会幸福，穆里大哥。 我从来没想过会在这种情况下再见到你。 我爸爸他把克莱格尔家当成是他的全部，我讨厌战争，战争夺走了我最宝贵的一切，战争夺走了你还有雅文，现在还有谁有权利夺走爸爸最骄傲的东西？ 哎，居然还没走。 看这个样子好像到爵爷官邸去了吧。 既然这样，那就快点离开这里吧。 你别胡说，小心天打雷劈，他们可是援军呢。 到底支援谁？是那些贵族吗？好像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这些叛军好像都是老百姓组成的，而且我还听说他们好像是要来解放我们。 解放？我可不需要人家来解放我。难道你觉得爵爷为人还不够好？ 我承认他是个好人了。 算了，帝国军也好，叛军也好，只要别把这儿当成战场就行了。哎咻。 嗯，爸爸说的一点也没错。 凯斯勒指挥官到底在搞什么？敌军还有16个钟头就要到达这个星球了。 我想他一定很痛苦。 换的是我，我真的没有勇气发布这样的一个命令。幸亏还有一点时间， 我看我们只有再等下去了。你还在这里吗，元帅？ 吉尔艾斯，你看这么美的星空，我相信一定会有不知名的小星星悄悄地陨落才对，其他的星星会因为这颗陨落的星而变得特别亮。 你是说为这颗消失的星特别发亮？ 不是，命中注定的。今晚又是一个漫长的夜晚。 老爷，这么晚了，您还没睡呀？ 哦，我怎么样也睡不着。蒙塔克，你服侍我很久了，从小时候起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我的好老师，我真的非常感谢你。 您怎么那么说呢，老爷？要说谢谢的人应该是我才对呀、啊、服侍克莱格尔家这40年就是我人生的全部了，以后我还会继续的服侍您啊。 不，我们克莱格尔家的历史今晚就该画上句点。 哦，您的意思是？ 我不能让这些民众卷入毫无意义的战争之中。 可是， 听我说，蒙塔克，就别说对整个宇宙了，即使对帝国来说，我们这样的小国就算灭亡了几个，恐怕也无关痛痒吧。更何况在那些叛军看来，我们守了数百年的自尊以及骄傲只不过是廉价的装饰而已。 哦，老爷， 菲亚，以后爸爸跟卡尔就要拜托你照顾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，我答应你，等我。 骗人！ 叛军的位置在什么地方？ 大约再过7个钟头就可以到国内了。 7个钟头，比我想象中快多了。再加上我军撤退所需要的时间，这样最多只剩下2个钟头而已。万一到时候还得不到爵爷的谅解，那也只有随便他了。 可是指挥官， 这次战争不光是我们的问题，万一失败的话，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。大家别忘了，这场战争关系着帝国的存亡。 想不到你这么快就来了。 哦，目前的战局又有一点变化了。 原来如此，既然你这么急，那我就简单的把结论告诉你。我们可以服从你的指示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 只要我可以办得到，爵爷请说。 这件事你一定要设法办到。我的条件是菲亚跟卡尔他们两个，我希望你带他们到奥丁。 这点没有问题，不过爵爷你自己。 我要留在这里。 你要留下来，敌人马上就要攻过来了。 我知道，可是把这些没有粮食的人民留给敌人，我狠不下心这么做。 可是 这块土地是我的祖先开辟出来的，它比皇室更让人放心。我生长的这个星球上有我过世的双亲和妻子，还有我儿子亚文的回忆。 爵爷， 我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，与其死在奥丁的某个地方，我倒宁愿被叛军处决，或者是被民众杀死。我宁可选择这样的路。不过我的孙子 他现在才5岁，而我的媳妇儿现在也还很年轻，无论如何他们都应该有自己的未来，不应该跟我这个老人一起陪葬的。我求求你准将，我只有这么小小的一个要求，他们两个交给你了，请你帮我栽培卡尔，让他重振克莱格尔家的门风。 请你别这样，爵爷，只要我能力所及，一切都不成问题。 那么就一切拜托了，卡尔是亚文唯一的血脉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重振我们克莱格尔家的门风的。 不过这些民众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 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吧，你快点去跟菲亚说这件事情。 是，那我先告退了，爵爷多保重。 老爷，镇民代表来看您了， 让他们进来。 是。 我爸爸他真的这么说。 菲亚，快去收拾东西吧，已经没剩下多少时间了。 为了避免让这里变成战场，我们必须这么做，大家用不着担心，各位贡献的物资和粮食等叛军到了以后一定会加倍奉还的，大家尽管放心。 快点， 这边，这边， 快点！ 快呀， 快呀， 快一点！ 快，快点！ 飞呀！ 慢慢来， 好。 好像很顺利 啊，不过只剩下1个钟头了。 我不能走。卡尔跟我爸爸，我们都不能走。爸爸很爱这个国家，还有所有人，我不能扔下他。 可是， 你自己走吧，我相信卡尔一定也支持我的决定。卡尔，卡尔。妈妈带你去找爷爷。 好，妈妈。 菲亚变得比以前坚强多了，但是 好不容易终于赶上了。 啊，敌舰来了，敌舰出现了。 好，全舰全速撤退。 是。 再见了，菲亚。 不知不觉的竟然下起雨来了。 是啊，下了一点点。 雨这种东西真的很奇怪，刚下的时候会让人心情沉重，等过一阵子雨停了之后，景色变得好漂亮。 雨这种东西说不定是陨落的那些不知名的小星星的眼泪呢。 你还真是个诗人。 我只是多愁善感。 由行星同盟是一群逃避帝国暴政的共和主义者一手建立的国家，因此这场战争目的可以说是为了解放还在受暴政之苦的民众。只不过自由行星同盟跟这些被解放的民众，两者的蜜月时期根本维持不了多久。 打都不打就撤退了，同盟军反而长驱直入帝国境内。不过杨威力已经感觉到事情并不寻常。下一集《银河英雄传说：边境解放》，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。